相信什么真的不再重要，趁着心还未老，好好走一遭，才发现云淡风轻感觉真好，即使要停靠何处还不知道，该走了 会想起快乐。以前的孩子往哪去了？爱让人一直薄弱，是的，没有错，要不然我怎么不完了？ 心碎心碎，一意孤 如果我心碎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 些南瓜和青蛙都还好吗？风在空中一直绕，云像一剑一样高，那些天使和海盗渐渐老渐渐忘了。青蛙王子一把剑，环游世界八十天，远走高飞。从前从前的从前，很远很远的遥远，无忧无虑的草原，发如威，发发如威。多活一天，多做一些，吃点苦，吃点亏，无所谓。一走一世界，一天一夜一眨眼，一分一秒一流年，一瞬间往事如烟。有世界八十天，远走高飞。从前从前的从前，很远很远的遥远，无忧无虑的草原，发如威，发发如威。越金黄，是你让我有翅膀，带我找到北极光，小小太阳，穿越过天落地网，穿越过地狱天堂，不管前方雾茫茫，我看见光芒万丈。当我越过越金黄，是你让我有翅膀，带我找到北极光，小小太阳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，FM 96.9，二十四小时广告垂询电话。0105175-2200，5175-2200。 在这里才是我们最终目的，我在这里就是快乐的意义。 So here I'm here， 我在这里。 在成长，蝴蝶也有它的梦想，在风中流浪。 流星粉墨登场，有自己的光芒。为什么我学不会飞翔？ 从前的我太倔强，看不清 是力量，曙光带来阳光，星星变成信仰。 我在有你的天空翱翔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每个人都有原因而存在，有一种期待叫做未来。 我的舞台 捉迷藏，都放了好久的长假，要不要出发？花一开就像海棠，风一吹就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。花一开就像海棠，趁绿灯之前拥抱。 崇拜，永恒的期盼，无价的真爱，你给的绚烂。

错了也简单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